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同样呢也是一档可以分享来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在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要送出的第一首歌也是第一份生日祝福，要送给平台上的说句心里话。这位朋友呢和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个生活感触。如果说我们以乐观的心态看待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快乐。那如果说以平静的心态看待事物呢，你会看到正反两面，用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说句心里话，他在留言说，我们时时都在分享快乐，只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有细心的品味到，进而和快乐擦肩而过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开场曲这首歌也是来自这位朋友说句心里话的点播，要送给自己，外面的世界，祝你生日快乐。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 分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以往我们在节目的开场都会用一首活力的歌曲来跟大家开场，那今天换了一种风格吧，外面的世界充满温情又怀念的歌，在2018年5月31号今天的节目当中送出了第一份生日祝福。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注意到了啊，今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想过啊，在所有的月份当中，哎，只有五月份是揉进了，我觉得相对特殊吧，揉进了我们对于两个季节的这一种感觉。比如说，在五月份我们要告别春天，转瞬即逝，同时呢，我们要在五月份迎接夏天，而且是那种充满期待性质的，包括随风摇摆的那种连衣裙啊、海浪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远走旅行，还有城市，它都浓缩了我们在五月份对于夏天的一切向往。所以今天啊，五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最后一天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还有一段你在五月份发生的故事，一并的分享给我。继续，我们开始点歌喽！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经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平台上的 Easy Time， 今天来报道还挺早的，11:45点播的这首歌曲。他说今天北京的天气高温似火呀，现在的心情就是有一点点燥热，很想点一首符合心情的歌曲，来自张学友，天气这么热。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五月份的最后一天，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天气这么热，送给平台上的 Easy Time。 当时间到车前后修理我的头发，我来染头发，一起甚至吹着我的脸，不管怎么过他始终有一堆人家认识，我总流着汗顺着头发一起流到脸，天气那么热，我哪里都不生气，车上没有家，带着我的灯是吹了气，我走我走我躺下躺着我的床，落实的妈妈力气上手不停一直爽，空间这个画面有人想还是一直想，还能怎么办，当然说不定我一直想，可以慢慢热到哪里根本不是追求什么的家，看着我的根子碎了天也天气那么热到哪里根本不是追求什么的家，看着我的根子碎了天也我穿着青色，我骑着一直向前跑，身边的一切却已经一直向我跑，现在不用管我的用还是不用管，一直向前冲，一种生活跟我停不了，天气那么热我哪里都不是追求生意是心，因为我不是发脾气，天气那么热我哪里都不是追求生意是心，因为我不是发脾气。我是这一次向前方，身边的一切却向后抛开，我是这一次向前方。 的好，修理我的头发，哗啦啦的发，一直甚至睡着我的脸，不管怎么刮，还是中了一直人家冷血，我都流着汗，甚至头发一起流到脸，真是那么热，哪里都能不是吹，这是他的家，看得我的真是睡了觉。我哪里都能不生气，死在那的家，看到我的灯睡得起。天那么热，我哪里都能不生气，死在那的家，看到我的灯睡得起。天那么热，我哪里都能不生气，死在那的家，看到我的灯睡得起。 口干舌燥的时候，想说说不出来的话，都让张学友替你吼出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开场曲先送了一个份生日祝福，在这里要再说一下，说句心里话，你在听节目吗？刚刚在我们平台上两位朋友谢谢和水与火的缠绵也在平台上再次祝你生日快乐。今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点播一首你觉得专属于五月份的歌曲，用这样的旋律来告别五月份。马上还有不到十二个小时，我们就要已经进入六月了，正式的夏天也要来了。衣柜里面的衣服都捯饬干净了吗？来看看平台上来报道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钱佩瑶，包括李东，还有刚刚往下翻一翻，王峰、依林、宋丽都来报道了，还有彭宇、娜娜、乐，欢迎各位在今天五月份的最后一天点一首歌送祝福。在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同样关于五月份发生的一段故事。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接下来这首歌，如果你也是喜欢戴眼镜的那种文文静静的小男生形象，那么请你此刻把广播的音量调大了，因为接下来这段故事是关于一位歌手谭杰希。喵小姐给我留言说，她说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在节目当中想起了八年前的同一天，2010年5月31号，那时候我们的爱情在繁忙的功课和教室里面萌芽，那初恋呢就模仿了我当时很喜欢的歌手谭杰希，戴着一个小小的眼镜，抱着吉他给我弹唱的这首歌，女朋友要带回家。那天下午的歌声我到现在一直都还记得，所以今天我也想在2018年五月的最后一天同样点播这首歌曲，要送给我十年前的初恋，来自喵小姐的点播。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骗了我妈，转眼妈妈40多岁了，家里的爸爸头发掉的差不多了，看着当年结婚的照片，还是爸爸转了。20岁的我向爸爸取经，他说这方面要胆大细心，时常不经意地问我有没有女生，女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看看漂不漂亮啊，别害怕，妈妈只是爱交朋友，你就当让她回忆当初青春的年华，而男朋友也带回家给爸爸，看看可不可靠啊，吃顿饭聊聊天也不错啊，你就当是上了一堂人生的教育课。 像你嫌我长得不好看，可是你说你就是喜欢像我这样。如果当年在船上他没有弹吉他，船翻了他没有跳进水里救我吗？谁给我 非常可爱，女朋友要带回家，来自谭杰希，当然她现在的名字改成了叫做谭又明。好，今天是特殊的一天了，五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用一首歌，用一段这样的旋律来告别五月份啊，那些让我们烦心的事儿，让我们比较讨厌的人赶快走开，用这样的歌曲留住在这个月份最让我们感触印象最深的一些事情好吗？今天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还有一段发生在五月份的故事分享给我。马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平台上的钱佩瑶点播，你在终点等我。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跨过背脊打着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我一直追寻着你心 广播前的很多朋友都在此刻五月份的终点，然后等待着各位，期待各位点播的歌曲。下面这首歌往前翻了翻留言，这是来自今天早上凌晨5:08，来自水与火的缠绵，点播蔡健雅被驯服的像。这是我们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了，稍后我们进广告，然后继续来点歌，为你送出五月份的祝福。 笑得多虚伪才能不融入这世界，一个人的脸上也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 条路的我走向征途。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程若是有征程，只要迷人的泪雪纷开上，就在你就可以上 首播。大家好，我是毛不易，想要听到我的新专辑首播主打歌《平凡的一天》，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这首歌是想传达给大家的，就是，不管你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中，都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然后你也要相信，总会有这么一天，你会过得比现在要好。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这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这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 是我真正的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那天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帮你实现愿望。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将于6月3号下午4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本场音乐会名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主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25年来，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共出版了22张唱片，收获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走访多个国家与城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发扬和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继续来关注，近日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在北京剧院召开发布会。该剧改编自常怡的原创丛书作品《故宫里的大怪兽》，由北京市演出公司历经2年精心打磨，常怡担任编剧，叶迅谦、黎萌等业内知名主创倾力加盟。跌宕离奇的故事，优美动听的音乐，精彩纷呈的舞台，前所未有的互动体验，使得这部剧被称为2018年暑假最不容错过的音乐剧。据悉，该剧将于7月20号到22号在北京剧院首演。最后来关注，近日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的76位小朋友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儿童版豫剧《花木兰》。《花木兰》是国家大剧院2018青少年普及音乐会的首场演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来来来，继续点歌喽！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分享故事，传递情感。OK， 你的故事，我的歌，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你好，我是思萌。在今天，5月的最后一天，31号，我们来点一首歌送别五月，同时呢，要迎接马上就要过来的清爽的夏天，迎接6月份啦。今天半点之后的开场曲，这首歌来自炒饭不加蛋的点播，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杨宗纬、叶培。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打字等你。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家乡望尽身面对谁曾想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在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今天在5月31号最后一天特意为你准备的这是昨天我在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卢庚戌和汪洋翻唱的这首 Falling Slowly 刚刚也是首发了他们的 MV 所以我今天已经迫不及待要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首歌 Falling Slowly 它是源自一部爱尔兰电影 Once曾经对讲的是一位流浪歌手和一个卖花女孩的故事电影当中有一个对话很有意思那歌手就问女孩说你还爱他吗女孩就说我爱的是你然后呢就有很多网友在把这首歌的大致的意思开始各种各样的提炼加工有一个人写的我特别喜欢 Falling Slowly 他说就像是两片树叶我们从相爱就开始飘落而我呢希望和你飘落的过程能够慢一点我们在亲吻大地之前在落地之前我可以好好的看看你的眼睛 I don't know you but I want you hold and more for that cars for through me and always for me and I can't react I'm getting done never a man to more than they're meant we'll pray Falling Slowly， 我多么想此刻让节目的时间也要慢一点，这样的话我能多为你放出几首歌曲，把你的祝福在五月的最后一天送达出去。今天啊，5月31号，我们的节目和以往不一样，我们来聊聊五月份，来点一首关于五月的歌，告别五月，然后紧接着就要紧锣密鼓的迎接夏天了。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留言栏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此刻还有一段关于五月份31天当中你都发生了哪些故事，有哪些心情都可以分享给我。在今天我们只听五月。平台上的小玉他说，五月份呢看了一部电影《后来的我们》，突然就想到了五月天的一首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方志瑜他也说根据很久以前一位学者的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将会在129600年之后完全重现，也就是说129600年之后，在同一个地方我还会遇见你。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朋友是在五月份新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如果说不是因为节目，可能我很难了解你的故事，可能在节目当中很难把你的音乐送达出去。而在如今我们这个家庭越来越大了，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 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为着自己，谁不曾嘉许，谁不曾 会忘了很多事情，但从来不会忘记爱你。把这些年没有说出口的话写一封家书送给他吧。 2018，你的故事，我的歌，别让爱成为遗憾。 最近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了，我们每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小板块，关于父亲节的活动，可能有朋友已经了解到了。父亲节呢，也是邀请各位能够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间，通过专业的录音设备，把你的声音这样的祝福和告白录下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声音和老照片全部制成一张精美的独家定制的 CD，然后送给你的父亲。可能你不会经常跟父亲见面或者通电话，但是他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这种感觉，这种陪伴就一直都在。昨天我和李岩两个人在单位已经有两位听众来到我们的这边来录音了，那今天早上我翻看公众平台的时候又多了四位报名，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在昨天录音过程当中有一位朋友分享的他和父亲的小故事。 我认为我父亲是一个最懂我的人，他知道我所有的缺点，也知道我最擅长的优点。别人认为我稍显内向，只有他认为我合适，而且我在这个行业吧做的也是还不错，他还认为我是很聪明的小孩，别人从来没讲过，就是因为他说我聪明，所以说每当我这个举步维艰的时候，工作受到打击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他说的话。 我相信每个人可能想对父亲说的话都不一样，那如果说你也想像他这样，把你的声音，把你这么多年欠下他的一些话录下来的话，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父亲，你就会收到一张图片，然后呢他会告诉你该如何报名。有两点需要注意，一定是要把手机号码写正确，北京地区的，同时要保证大概在这周和下周的时间你要在北京，因为我们会邀请你过来录音。所以如果说在外地的话也没关系，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上写下你和父亲的一些小故事，我会在6月15号线上节目父亲节主题那一天为你把祝福送达出去。 我相信他难过，在方向没让我思绪中，因为他是我好朋友，这样漆黑的街道中，我希望你不要走，那他只想多陪你几分钟，只等待着你的回头，爸爸等待。只是个大朋友，经不起你那么激动。No， 他单纯的爱你比爱谁多，你就多让他点走。 借着这首歌把还没有来得及播放歌曲的留言再念一下吧。天天好心情，他说今天同样是我的生日，但是呢，我是想把满满的祝福送给妈妈，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想点一首妈妈最爱听的《涛声依旧》。似水流年说，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时间的车轮不会停止，也同时好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日子，想点一首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送给自己，送给朋友，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在这儿提前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因为是六一儿童节嘛，所以我们明天的节目我们换一种玩法，从大概一个小时节目我们分为四个阶段，从咕咕坠地的婴儿时期到18岁长大成人，我们按阶段来送出相应的歌曲好吗？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张震岳这首思念是一种病，也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把这首歌送给即将过去的五月份。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就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是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那天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帮你实现愿望，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为父亲录下你最想说的话。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父亲，报名参与录制有声家书，送给父亲一份值得收藏的礼物。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8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